去亲近，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几十二遍， 这里没我王大磊。 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点酒吧里。周飞大磊， 嗯， 嘿，你们父母发你们小时候照片让我看见了， 淘气， 这都说呢，说我儿子周飞，那简直了， 嗯， 自己做刨冰在家里， 冻完了冰，然后拿筷子给杵烂了， 什么都不加里， 真刨冰啊！ 哎，王大磊他爸也不甘人后啊，你们家孩子，我们家大磊那可就不成器呢， 这还是比坏， 上课看人女孩头不成，拿那个。什么东西给女孩头发点了？ 那只能是火机，还能拿什么？ 点了火炬。 人孩子家长找我来了，那头发都烧焦了，他那乐的还火把火把。 这家长找你来就这么过去了？ 这家长没报警还就算是好事？ 家长不把你宰了吗？ 批评教育都没用，然后给揍一顿。但是打孩子是不对，这这孩子乐他了， 都做到这份上了就该打了。 你琢磨琢磨烧头发。 嗯， 大林小时候我经常被叫到学校里挨批评。好家伙，他们那老师也是 不叫挨批评啊，那叫找家长谈心。 谈心说是好听叫谈心，他妈怎么不去啊？ 这就是请家长啊， 就是劈头盖脸一阵骂。 喂、嗯，老师那么横的？ 那可不是，你闯祸呀。 那也不能骂家长啊， 骂孩子家长干嘛？ 老师也生气，咱们教育孩子的。你爸呀，你别说，你们这真是爷俩，你爸被骂也乐。 我爸是不好意思还嘴骂老师， 是 我爸说心说老师这水平也一般，要是我还嘴捂着半拉嘴能把老师骂化了。 这个孩子是办这事儿，这是 无言以对是吧？ 您都冲我吧，您都冲我吧。 是不冲你冲谁？ 不冲你我还没那么生气呢。 我爸这么招人恨呢。 后来老师都急了，王大磊是不是脑子有什么问题？ 这个老师就不对了，这个老师应该是开导，怎么能说我脑子有问题呢？我脑子有问题能干出这么聪明的事来吗？ 但你确实，你这谎话编的吧，反正 不圆全，是吧？ 说你这考试成绩不好，说什么不上体育课，因为你有心脏病。 这么小点小孩就能有知识，能说出心脏病的理由？ 那天老师问他，学校不让带吃的上学，然后王大磊非得带吃的上学。 我说我低血糖。 而且老师问你心脏哪儿不舒服，心脏你捂着胃的位置说。你搭桥了、 哎、那会儿就知道搭桥这严重，我也不知道在哪儿搭， 所以老师为什么说你脑子有问题呢？合逻辑啊，那时候你爸的教育方式也是比较粗暴的，对吧？ 对，简单。 嗯，有些问题他解决不了，他就只能让受着，回家我打他，回家我批评他。 那会儿家长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哎、 孩子在这儿闹了，行啊，行，您说什么事什么回去我就抽他，回去也不抽，也以后上学好好的。 嗯，吓唬吓唬就得了。 对， 也就是说跟老师面前敷衍一下。 对， 老师该教教，哪有时间双职工。 其实家长 实话， 其实家长是一抹稀泥的，老师那儿、嗯、哎，您得消消气儿，回来孩子这儿你得该干嘛干嘛去吧。 哎，让孩子消消 气儿，孩子就算。 而且你爸不属于气性特大的那种。 对， 在家也是，你们不敢跟你妈顶一句嘴。 这跟气性哈、啊、没关系。 嗯， 这是对我妈的一种爱。 而且那时候竞争压力没有现在大。 嗯， 我觉得就是男孩子淘点那不是也能理解吗？ 对， 所以父母都是这么顺着想的。那你说现在的这父母有的就不这样了？ 怎么样？ 那不广州有一个老爹吗？广州 有一个老爹，广州有一个老爹。 广州报道这么一件事儿，一老爹，也是啊，被老师当着孩子的面批评了。 哟， 也是不好好学习什么的，说了，你这孩子这么着可不行。 对， 都落后成什么样了？ 什么样呢？ 再这么下去， 就没得可落后了。 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哎，这是当年说我一句话，这是当年说我的老师吧？ 言犹在耳，是不是？结果家长听完这句话呀，自尊心受触动了。 哟，得学了短了。 真的没有没有。 嗯， 回去以后呢？ 痛打这孩子。 也没有，闭门他有点想，这个批评我是可以的，这不能当着孩子的面儿啊。 对呀，颜面何存呢？ 我是他爸爸呀，他是我儿子呀， 亲生的儿子呀。 每个爸爸在孩子的心中都是伟大的， 都是个榜样。 你这个，你让我把孩子心中爸爸的形象毁了。 对，我还是爸爸吗？ 我是爸爸呀，我变 孙子了。 这可不行啊， 我得更正我的地位呀，再当爸爸。 这不是闹玩的啊。 对， 爸爸变孙子，这不是闹玩的。 这一下降两辈儿， 我得挣回来呀。 对，我得赚回来。 得，咱们退一步， 当儿子吧。 不是不是不是，咱们让孩子转学吧。 转学了？ 转学， 一生气转学了。 哎呦，那这州章可大了，现在这个学区房也紧张着呢。 广州是不是好点啊？ 也未必， 这个爸爸还挺要面子。 这爸爸也是一个企业家，经营了一家比较出名的餐饮公司。 哎呦，你 管理了数千名的员工。 哎呦，这餐饮公司数千名员工呢。 对，你说餐饮公司里面哪个员工敢上来这么说他爸啊？不是不是，说老总啊，总经理 吧。 我觉着吧， 这差了多少辈儿了？ 转学你孩子也看见你挨骂了。 是，那咱们不能把气白受了呀。转学就是回击， 你带着孩子走了。我觉着白走， 就我们把他辞了。 谁把谁辞了？ 不是把老师辞了吗？相当于 自己怎么叫辞了？ 把老师给炒了是吗？ 对呀、 啊。哎，那他爸爸是不是自己这公司也是这么辞人啊？ 哎呦，那我记得你前不久刚辞了一个500强、 500强的员工。 但这个事儿呢，我觉得话从两说哈。一个是老师呢要尊重学生，保护孩子，也要考虑到家长的自尊心哈。 对，尤其考虑到他家长是个企业家。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家长也不要太盲目的焦虑啊。被老师有时候说两句，老师也是叫什么心切呢？就是 您放心，户口本上还是爸爸。 而且现如今的家长都是很要面子。 嗯 嗯，他不像以前的家长哎， 所以 都不像王大磊他爸爸似的哈。 对，那么不往心里去 啊。现在这家长一个一个的都受不了啊，你关上门哎，数着他。但是我觉得这老师可能是啊在火头上。 所以你站在哪边呢？ 我站在家长这边， 跟我不一样，我还是站在儿子这边。 王大磊，工作有，收入无； 英小柱，蹭饭有，请客无； 狄小花，男闺蜜有，男朋友无； 周飞，大螃蟹有，小金人无； 严家宝，年轻有，剩下 真无。 娱乐七十二变，每天87.6北京文艺广播，吐槽有，没溜有，打岔有，欢乐有， 烦恼无。 具体干点什么呢？ 无。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小杜啊， 哎， 您是告油了应该。 导游干嘛呀？我这是正打盹呢。好家伙，草不冷的一嗓子，我这人就笨嘴拙舌的。你这么一说，我还还不上言啊！你这吓我一大跳，我这什么没缘呀？你这滔滔不断，说的我们这心这忙啊！我这我这人就是笨嘴拙舌，我要但分能说，我都说得过你的，我真是没法办。 别停，别停，别停！ 干嘛别停啊？上不来线了都。 别，再接着说，接着说。 不说了， 我这好都快出来了，我都快吐你身上了啊！这好。 拿水，咳嗽我了，咳嗽我。 王大磊， 哎呀，王大磊同学， 注意点啊！ 中午吃的酱炒盐是吗？ 酱炒盐， 你们俩我得说说你们俩了。 怎么了？ 如今呢、啊，你们得在意点自己了。 我怎么不在意自己了？ 哎、培养一下能力啊！ 我跟你说，我人最在意就是自己。 啊，讲话别太直，干活别没有歇，咱们都明确一点啊。别人在天堂，钱在银行。 等会儿，人在天堂，钱在银行， 就说明啊， 就是说我坐飞机的时候把钱都存上 了。哎，气死了，这是。 我现在是不打算为你们再付出什么了。 你以前也没为我们付出什么呀？ 不是小花，我们俩谁也没招你， 这个、 你怎么了？这是 小花要退居二，退居二线了，知道吧？找一深山老林，找一洞把自己捂、去吧。 我说。李小花同学， 咱们小柱你知道吗？跟咱们同样大的那个石榴住院啦。 不是，我要我说石榴早晚也得住院，就他那种干法，好家伙，那身体是别人的，哪能那么着呀？ 你以为我就不是这么干活的吗？ 我证明 什么？你证明啊？你那么打游戏打半天，你好意思证明啊？我算账算那么晚，你们在干嘛？花天酒地啊！ 我这 外面， 我必须得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在这一点上。你要是小时候好好学，用不了算那么晚。 接人不接短啊！ 说什么你们？我有多久没骑上自行车到公园里溜达一圈了？你们想想。 我现在公园也不让骑自行车进。 就是的，平时你都是走着去啊。 你这现在没办法，你为了挣钱，为了生活，对不对？ 对呀、啊。 为了钱过来，你就得去。 哎，我就想知道这个工作狂的这种人啊，他们的乐趣真的都建立在工作上吗？ 那建立在什么上啊？ 看看就知道了。 老公 啊， 今天咱们下班以后去逛街好吗？ 嗯，啊， 嗯是什么意思？ 哦，行。 那几点下班呢？ 嗯，行。 什么叫做行啊？ 行就是同意。 那你说几点吧？ 几点就几点。 说半天都是废话。 什么叫废话？你没看我这忙着呢吗？这明天得交这个文件，我还没弄完呢，别着急啊。 有完没完呀？ 有完有完有完，马上一会儿这个完事儿之后，然后还有两个计划，然后做完了就完了，好吧？ 那商场就关门了。 你去啊，你不答应你去了吗？ 我要你陪我。 谁？ 你。 我。 对。 啊，不行。 你敢？ 老婆，这我挣钱呢，这工作第一，你是不是？男人，你说这玩意儿没点事业心还成，对不对？这很关键啊！你去吧，去吧。 你也太不把我往心里去了。 我往心里去，你看我心里全是你。 这么多年了，对对，你到底陪我一次了吗？挣 了 也不少，工作也不断升级，哎，到底有哪次你拿出时间陪我？ 这 你自己好好想。 说话你可亏心，真的。三年前三八妇女节的晚上，你好好想想。 人家的老公是怎么样做的？ 你老看别人老公干嘛使啊？你看看我不就完了吗？ 脚下的地在走，我的泪在流。 哎，等会儿媳妇，这个我小时候听过吧？ 我现在是一无所有，老公，我们就这样吧。 哎，行，你晚上去吧啊。 我回娘家了。 哎，别介，嘿，哎， 哎，我走啦，姐妹们再见。哟，海哥也在这儿呢。 哎呀，有忙不完的事儿怎么办呢？ 别打扰海绵。 小忙，你也在呢。 哎呀，海绵跟我呀，我们两个人正在发展事业，公司这点事儿。 毛毛最近也挺忙。 是。 那我可先走了。 哎呀，慢走。 那场演唱会要看呢。 哎，赶紧去。我说小毛， 可算消停了。哎， 怎么样？你那事儿办的 还行。 最近怎么样？可以消停会儿了吧？ 没呢，这么多项目呢。再一个，跟他们谈判，他们那边是老犹豫不定，我这边不把方案写得清楚一点，这样说的也清楚，让他们就赶紧做决定。 哎，你现在一天能睡几个钟头啊？ 啊，一天呢？ 啊， 睡五六个小时吧。 你才能睡五六个小时啊？ 怎么了？ 你太少了。 你睡得多呀？ 我才睡三四个小时。 哎呦，要说你可比我睡得少。 少也少不到哪儿去，一点儿你啊。 哎，怪不容易的啊。 哎 啊， 你今儿晚饭吃了吗？ 我吃了。 哎呦，你吃什么呀？ 就那早点。 晚饭吃的早点？ 就早上那剩下的没吃，我这晚上给吃了。 真的 啊？ 哎呦，你也太忙了。 你吃晚饭了？ 我这一天都没吃。 哎呦，你这饿一天了 啊。 要说你可比我辛苦多了。 哎呀，没多辛苦，就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哎哎，你今儿个几点回去？ 我估着早早的也得八点了。 是啊。 嗯， 哎呦， 你呢？ 行，我就在这熬一宿。 不回家了？ 哎呦，哪有空回？你看我这个啊，你对呀，就是吧，这哪弄得完呢？哎， 要说你可比我忙多了。 嗨，这没办法，哎，忙不了多少啊。哎，你媳妇在家呢吧？ 啊，她在家呢。哎， 他一个在家的 啊。 我跟你说，你早点回去吧。 怎么了？ 你放心吗？ 那有什么不放心的？老夫老妻了好几年了都。 你也别这么说。 怎么了？ 我媳妇儿就哎 出问题了， 回娘家了。 哦， 你媳妇儿回娘家要住？哎，一般去几天啊？ 那就住一周末，一两天呗。 一两天 啊？ 哦， 那你媳妇儿呢？ 我媳妇儿，哎呀，不知道，她那个初恋呀，要跟她好了，估计就不回来了。 啊？要说你媳妇儿可比我媳妇儿狠多了。 没狠多少，一点儿。 这东西就是这样，就是有时候他就顾此失彼，你知道吧？ 这个呀，其实他也不能赖他。 不赖他赖谁呀？ 赖这个家呀。 哎，咪咪， 怎么了？ 跟你说多少次了 啊？ 你又这样，你想想怎么回事？ 我干什么了？ 你好好想想，说那么多遍你不长记性啊？ 我没干什么。 拍着头想。 想不起来，拍晕了。 站墙角那想去。妈妈说没说，卫生纸你用完了以后，微微的撑出一点点给下面的人用。 下面没人啊。 今天体操课老让你体叉，你为什么不劈？ 妈妈疼。劈不下去。 那人家小柱柱怎么就去劈了？ 小柱柱那个从小就劈，我比他大，现在劈来不及了。 那就得练抻筋去，知道吗？早上起来就得抻，晚上睡觉之前也得抻。 我说绵绵， 中午吃饭 抻。站好了 啊！ 跟妈妈说话怎么这么随便呢？啊， 抻一天了， 斜腰拉胯的站着，小伙子站有站相，坐有坐，站直了，靠墙，头靠墙，肩靠墙，屁股靠墙，脚靠墙。 站好了、 还是金琛的不够好。 就是的，绵绵，这个时候爸爸得说说你了。 嗯， 那个作业怎么写的呀？怎么今天得了五减呢？ 因为 那个逗号为什么点不好呢？怎么就不能点得像个小蝌蚪一样呢？那个课文读了吗？ 读了。 读了之后为什么不让爸爸妈妈签字，让奶奶签字呢？ 爸爸妈妈都上班没在。 你倒找我们，等我们回来再签字呀。啊，让奶奶签字，奶奶写的那是什么呀？啊， 奶奶我也不认识写的。 奶奶居委会写了一个报销印在你那书上了。那怎么回事呢？那是 梅梅 啊， 妈妈还得说你啊。 什么事？ 为什么要练好体操呢？ 我也不知道啊。 练好体操你才有好的身体，才能以后得世界冠军，才能拿金牌。拿金牌的叔叔站哪儿？想想， 站中间 当家，对不对？先给他的记者们咔哧咔哧先给他拍照。 对 呀、然后还有校长跟他合影。你是不是就想和在学校里边和校长合影啊？你不拿金牌怎么能合影？ 儿子都上世界得冠军了，什么校长合影啊？奥委会主席。 绵绵 啊， 爸爸再说说你。 嗯， 这个身体健康的问题啊，妈妈一再强调了。那我要说说你的个人卫生问题。绵绵不要乐。绵绵问问你，袜子为什么不一天一换？ 指甲为什么绞的都不一边长？ 头发为什么不剪？ 我没。 被子为什么不叠？ 我早上起忙。 我为什么说你？这不就为了让你得世界冠军，拿你金牌吗？哎，你我就别的不说，我就问问你，那些拿世界冠军的那些运动员，他们讲不讲个人卫生呢？ 不知道。 怎么会不知道呢？人家穿的那衣服都干干净净的，去拿那个金牌去。 妈妈说一下，绵绵就是不爱洗澡，不爱洗澡以后，你说你要拿一个跳水冠军的话，游泳冠军的话，一下池子里这就池子污染了。 妈妈，我练的是体操。 行行行， 游泳班马上就报。 来，行，你先别说了，先把作业写了，赶紧写，快点，写语文，语文写完了写数学，数学写完了把大字练了，大字练完了把那钢琴练了，然后睡觉之前一定把那些老师规定的体操动作练习好了。 对，最后把指甲还得剪掉。 对呀、 不怎么着，你怎么能拿 金牌呀？ 对吗？ 爸爸，爸爸，我能拿铜牌吗？一摇也当当的。 不行。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上历史课的时候，老师问：有谁知道古代女人为什么要裹脚吗？全班陷入沉思。忽然，殷小柱大声的站了起来，而且。我知道，是怕他们逛街。老师有些不高兴的接着问：“那你觉得现在的女人为什么不裹脚了呢？”因为现在有电商，他们裹脚也没有用了。 上小学一年级期末考试，期末考完试，王大磊拿着语文、数学两个卷子回家找家长签字，进门就说：“爸爸。”这回期末考试，数学得了零分，语文得了一分。好，再看他爸，眉头紧皱。王大磊刚要解释，他爸爸一把把卷子抢过来，仔细一看：“儿子，你有点偏科啊。” 有一天呢，洋洋让王大磊减肥。王大磊说了：“洋洋，不是我不爱你，我不愿意减肥，是真不好减。你要知道，我这个身体里住了四个人。”洋洋说：“什么？哪四个人呀？”王大磊说了：“是唐僧师徒四人呢。你看啊，就是他们四个人吧。唐僧老一直说我要吃素，我要吃素。孙悟空就老说我吃水果，我吃水果。猪八戒说我要吃肉，老猪我要吃肉。最后呢，沙和尚说。”那师傅，大师兄、二师兄说的都对呀、所以我这我要闹离去。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音乐人西游乐队周飞，感谢您的收听。以下是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教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他灵动，灵动，他灵动，灵动，他灵动。

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三十又三十，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京承高速出境方向，望京西到来广营桥车流量较大，请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北京文艺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阳光明媚，能见度好，登山气象指数11，非常适宜登山。今天白天本市受高空西北气流影响，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气温在18-5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11，感觉舒适，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12，感觉偏凉。今天白天光照条件好，紫外线气象指数是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兔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院子 七十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 在东 方， 七 十二变， 凡事不往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交钱学千层酥，陶冶兴趣，陶冶情操。可是，如果老师做的很难吃，该怎么办呀？下面就到美食培训学校里看看吧。 哎呀， 嗯， 那个你们二位都是想学糕点的是吧？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我们主要想学这个西点和面点，因为这样的话呢，在家呢可以丰富一下我们的生活乐趣。 对 哦，您是怎么家庭妇女吗？有职业吗？ 这您还看不出来，这不就是纯的家庭妇女吗？啊， 纯的。 对， 这是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呢？其实我们的工作是自己主事儿，不用去上班的那种， 就是自己煮饭。 咱们不是说， 当然是在 家 庭里，怎么家庭妇女就歧视吗？ 没有没有，咱们说，如果您是的话，这个时间上就更加灵活了。 哦，我是 来 我 们，我 既然来就是很灵活的。 哦， 你看我特别灵活。 赶上咱们做了一些面点啊，他就得一朝一式慢慢学。 啊，一朝一式武术啊， 面刚发完他走了。 任何一样的 一步一步的学吗？ 记忆的学习都需要循序渐进。 哎，老师，老师， 步步紧跟。 我男的能学吗？ 太好了，我们就缺男学员， 是吧？ 你看女学员忒多。 哦，那你看他 不爱收我。 不不不，我不是意思，就是多了好啊，女生心细，环境特别好。 那我这男学生心就不细了。 不是那么说，不是那么说，我那意思什么呢？女学员。女学员固然好，但男学员技艺更佳啊！ 老师，你说我学不过 的，大的呀，医学的呀，好多顶尖人，但都是男的呀。 老师，那意思我学不过的是这意思？ 哟，不是这意思。 我学就肯定没他好，那我还学他干嘛呀？ 咱们说这个男学员虽然学得好，但呀，在烹饪上女学员灵气高。 那就是我做不好吃了，那我还学什么劲啊？我这还没学呢，就已然不好吃了。 哎，你怎么老跟我较劲呢？ 我没跟你较劲。 不是你们二位什么把这培训费先交一下吧？ 不是我这琢磨学不学了？ 不是那个老师，我们现在先听一下我们的课程的什么内容，交多少钱？ 哎，对对对对对， 介绍一下。 啊，也是哈。 咱们第一堂课呢是千层饼。 可是我们学点也不学主食，我们说西点的面点。 老师 不是要学馒头烙饼。 哎，老师你怎么走了？ 第一，爱学你们学，不爱学你们不学。 我们交钱不学，我们疯了。 其实呢，都是面食有共通之处。 那不是老师，千层饼跟蛋糕是有很大区别的，虽然都是面食。 咱们西方它叫这个糕点，东方咱们也 叫 主 食。哦， 老师您别蒙我好不好？这主食跟面点是有很大区别的。我跟您分一事儿， 我这地， 你比如过生日，我要给他们做一蛋糕，他们会很高兴；我给他们烙一饼， 不，你给他们弄一寿桃。 就你看看，男学员思路开阔啊！ 这是有道理的。 老师， 咱们 我学蛋糕，他学寿桃，他父亲岁数大，我是给我老公做东西。 你也有大的那一天。 我大的不用自己做了，老师。 是什么呀？ 您要能说点好听的，我能学得了的吗？ 对，咱们第一堂课叫做认识面。 这面点俩字不能拆开学。 了解面的特性。 老师，这个 面包跟面茶它就是有区别。 多新鲜！ 老师那意思就是，你做这面点，你不得先把面和了吗？ 就是一开始一些基础知识，咱们就这么简而言之啊。这咱们为什么就跟一般的那种就杂牌培训不一样？咱们是专业的。 种麦子。 哎，咱们是打根上就开始教你们这面是面是怎么回事啊？ 那这第几节课我们才能和上面？ 老师，我都 饺子怎么回事啊？ 辣酱，怎么要出饺子了？ 学不会负责往返路费。 爱学学，不爱学，第一堂课过。第二堂课呢，学这个南瓜饼。南瓜饼学完了以后，第三步，咱们就进入千层酥。 哎呦， 这就是你们心心念的千层酥。 这千层酥跟千层饼有一个酥，一个不酥。 那做法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千层酥是烤出来的， 千层 饼是烙出来的。 千层饼里边有肉馅儿哈。 千层什么呀？ 你看看，他都不知道。行了行了，老师，我听着您也不靠谱，您也不是一线的。 赶紧交钱吧，我们学费呢是1980。 多少？ 1980。 老师，我认为这个钱呢倒是不多。 哎呀， 不多。 那您既然不是一线的，我们能让一线老师做一个，让我们先看看样子，尝一尝味道吗？ 交了钱就可以了。 啊，交钱就可以。 哎，对对对。 好。 我微信发您啊。 好。 老师主持人站错吗？ 嗯。 明天9点见。第二天。 嗯，还不来？9点了， 说的是呢。 你们来吧。 哎， 准时准点，准点准时啊！ 什么？ 您不是不是一线的吗？ 没有说我不是一线啊。 哎呦， 同学们坐吧，坐吧，坐。好，现在老师就教你们，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面。 你来说，什么？ 面呢？ 面粉。这个面粉有什么区别？你来说。 这个。 第一堂你们不上。老师第一堂就讲面粉来的，基础知识不行吗？ 昨天不就收费吗？ 高音谱号、低音谱号都没学会，就想弹钢琴。 跳了吗？ 面粉前头老师讲来的，低筋面粉、高筋面粉。 咱们应该用高筋，应该用低筋的呀。 高筋、低筋，咱们都得用。 什么叫高筋啊？ 你看，昨天白讲，低筋面粉呢，就是蛋糕粉 啊。 低筋面粉呢，一般水分占13.8%。粗蛋白质8.5%以下的面粉，通常 老师说 用来 太科学了， 做蛋糕。 老师，咱您能做一下 小起点？ 老师，您能先做一个让我们尝尝吗？ 可以，那老师活了啊！ 活， 老师你别死就行，你好好活啊！ 这是多少的高筋面粉？ 哎，随便。 高筋面粉20克，低筋面粉110克。 20克， 哎。 20克连一钱儿吧。 这个低筋面粉它长得快呀、啊 哦， 高筋面粉它嚼劲大呀、啊。咱们加奶油了，加黄油啊，加水，加糖。 您让我做这是什么行吗？ 千层酥啊！ 哦，千层酥。 这同学怎么回事？ 哦、 来这听课怎么问？ 因为我听的头一回好像是先从烙饼开始学的。 你看你问老师老一生气糖多了吧？ 你看你 糖多 了吧？ 这不好吃怎么办？ 真是， 您赖我，行行，老师做。 加盐了啊。这是蛋液，好，加点白芝麻行。 白芝麻，和面时候加白芝麻呀、 啊？行了，加粉啊，加粉。咱们这样来。 羊食里边有芝麻吗？ 折叠了啊。 千层酥好像是有芝麻，但是最后撒上吧。 反复加上蛋液，好的。现在咱们就放到烤箱里，你打了200度的档，烤15分钟。好，等着啊。一会儿你闻着味儿没有？闻着味儿没有，同学们？ 烤箱漏了， 有点。 深呼吸，深呼吸。 嗯， 啊，香不香？ 哎呀， 老师哄孩子幼儿园毕业的， 不像。 仔细分析里边有什么？闻出什么了？闻出什么了？ 闻住，不用闻，老师刚才不看见了？ 有没有闻出蛋液的味儿？这位同学， 有点大爷的味儿。 大爷是什么味儿？闻出奶香味儿、奶油味儿来，蛋液的味儿可闻不出来。蛋黄、蛋液能分着闻？ 开烤箱见证奇迹的时候了啊！大家闭上眼睛啊！老师 给你，我怎么觉得像太上老君那炉要开？ 对， 好，想吃了吧？ 尝， 给你一半， 尝， 来给你一半， 来 吃吧。 哇！哎呦呵，哎呦，你弄我一脚，你这 是？这就是您做的千层酥啊？ 对呀、 啊，这么难吃啊？ 啊，是吗？我尝尝。哎呀， 老师， 怎么了？ 这么难吃，我跟您学完了，我给人做 怎么不好吃？老师来一个， 您尝尝。 哎呦，我这一口还没咽下去呢。 怎么样？ 可以。 啊？ 可以吐了。 老师退钱吧，我不学了。 看来你们对西点经典原始的做法你们吃不了。 得了吧，这边方人了，你以为我没吃过呢？退钱。 这个你们这贵族在欧洲啊就是怎么 说，你别废话，退钱。 我不听理论了，退钱。 老师明天改良，要不然咱们先别退。 老师我们花钱让你自己学的，那谁教谁啊。 这个事儿是个实事儿，当然我们表演比较夸张了。朱女士花了1680元的学费，希望学成手艺能卖千层酥，于是呢报名参加培训。可学了3天之后，发现老师做的千层酥实在是太难吃了，当然这外形和样品是差不多的，可是口感很差。朱女士学到这样的手艺，心想哎，开店卖千层酥是卖不出去了，卖个千层的鞋垫还有可能。 可见这味儿怎么样，千层酥都跟鞋垫一样。 随后校方相关负责人表示，学有两种，第一种是老师教现有的烹饪方法，第二种是学生带来品种，让老师教该品种的制作方法。 我看出来了，这老师原有的方法就是千层饼。 当时我们告知他，如果要选第二种的话，学费5000元，先交500元押金，因为老师要研发，等研发好了后会打电话通知学生。 那研发不好呢？ 如果感觉不错再补齐剩余款项。他觉得费用高，选择了第一种，那赖谁啊。 下午2点，娱乐72变，没事儿您就来坐坐吧。 我是李增瑞，三口人一台戏，我们天天唱 娱乐72变之花戏。 应该就没了。其实我本来还有个笑话的，但一看你们这样算了。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脚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家属院，我想跟你复合，行不行嘛？ 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觉得咱们俩这恋爱就到了。 为什么？你曾经爱过我的。 那是曾经，现在是现在。 你怎么能这么无情无义呢？ 我就这么无情无义，无理取闹。 你不能这样无理取闹的。 我还就无情无义。 你还乐？ 谁乐？我看着你这种情况，我就是哭笑不得呀。拜拜了您呢。 你不能这样的， 我就 不能这样的，你不能这样的。 我说小子 怎么的， 电视差不多关了啊。 谁开着电视？您 干嘛呢？门口的就一楼什么事 啊？不还是他吗？ 还是他呀、 啊、还是他成天就过来啊，跟我要求复合。复合 伯父，你帮帮我吧，帮帮我吧。 这我可帮不了你、嗯、这我儿子的事我管不了，这年头谁管谁呀？是不是？ 对， 他要听我的，至于今天这样吗、嗯、 我哪样？ 你们一家人都这么狠。 就这样了啊。 我说什么了？就不是，姑娘回去吧啊。 我跟你说， 不行， 你别老在我这耗着。您说这街坊里边啊，这邻里，您说这街 行，我替他说，街坊四邻看您不合适回去吧。 您说这街坊四邻这都闲话知道吗？ 你以前人家要回家的时候，你还在窗口望着人家的身影，让人家回头向你乐一下。 你 这不能否定我们的爱情。我先提出来分手，但是那时候我小啊。 你现在不小了啊，该懂点事儿了。这你看这到饭点了，合适吗？是不是？是不是还得做着你饭呀？对不对？ 哎，我可真没预备啊。 你看看是不是？我爸就这么通情达理，对吧？ 好恨。 差不多了，这点儿我就不留你了。 走 吧， 就这么着。 赶紧的，关门。 好嘞。 可是我还是很爱他的，虽然说我行差踏错。 哎呀，这姑娘练台词呢，干嘛冲我门嚷嚷什么呢？看眼说好来过是吧？ 我依然觉得，只要努力，爱是可以挽回的。 你看着还 哪剧团的？ 我相信他是爱着我的。 剧团的事儿啊， 只不过一时负气。还不能放下自我， 你怎么背课文的？ 不说人话就是，你知道吗？ 早晚有一天，他还会回到我的怀抱。 最恨的就是他这个。 只要能等，今天我已经下了决心，我把铺盖卷都带过来了。 你爱来不来？ 那么，就在这儿了。 啊，爸， 这怎么办呀、啊？这个啊，这 什么怎么办？ 在咱家门口打扑克卷，这看以后这多丢人呢、啊！这个啊， 铺上， 轰走啊！快点， 不行，我得 帐篷了。嗯， 干嘛呢？ 我不是因为爱着你。 哎，谁在楼道里呢，张哥？ 不是， 大牛，咱们合不合？和好？ 和什么好啊？你没有在我们家门口这打扑克卷的，知道吗？啊？ 怎么了？ 这丢人！ 丢谁了？ 丢谁？丢我的人。 哦，我是你的人了。 谁是你的人呢？啊， 那我再进屋聊吧。 你别进屋。 那我就躺那儿了，怎么着？丢谁人？ 丢我。你别躺我们家门口。 你看那我还是你的人是吧？ 哎爸，你看这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 行啊，哎，我管不了啊。 怎么着吧，我管不了啊。啊，你不好撤 了。这你们的事儿我管不了挂。 哎，真把我给关门口了。 你老家放话，这是咱们自己的事儿。你可别到时候又说你爸怎么怎么样。 不是咱们自己的事儿啊，这是你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好吧？ 那我就在这等你， 是不是？招待所。 是什么 哎，行，老大，上车了。 没事，您这幻觉啊。那我可警告你，这街坊邻居出来以后，人来人往的，什么人都有。要是说在你这儿碰上点伤害，跟我可没责任啊。 你考验我？ 谁考验你？ 我会接受这份考验的。我坚信。哎，爱是折磨人的。 怎么又换歌了？我听见这咯咯的。 您回去吧，您。我跟你说啊，我就管你到这儿了，有事儿你报警去啊。 哼，蹦，心软了吧？还是对我有感情？追喽。这不是因为爱着你。 哎呦，哦，晚上，哎呦，哎，楼道也睡倒啊？ 谁呀、 啊？你谁啊？ 谁呀、啊？这么晚 了？我就住这楼，你哪儿？ 住里边的。 我住里，你、你谁、啊？ 上来，我把这个枕头挪开。等会儿。 哎呀，你干嘛？你要饭要这儿来了？ 不是要饭，我等我那个我们家那口子呢。 你们家那口子？你哪儿的那口子？你别在这儿躺着行不行啊？踩着这算谁的？ 你很难过。 你别哭了。 快过去，在这 儿！这你让开， 你走， 你带着我 去，别踩我枕头。 一个是老远嫌烦， 讨厌，瞧行为粗鲁，哪有我亲爱的那么书生气足啊？ 哎呦，这有一姑娘半夜里遇见狐仙了吧？ 那个， 你好，大仙爷啊！ 不是，我住里边的吗？ 啊，我是住里边的。 快走！ 大爷爷呀，我们现在儿子工作也不好，家里也缺房，既然碰见您了，您能满足我仨愿望吗？ 看你能付出多少了。 您只要啊，给我们实现愿望，我给您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啊，大爷爷。 你完成我一个心愿。 好嘞。 把这家门给我敲开。 咱俩谁求谁呀、啊？大爷，我还没求人呢，他求我。 哎，难道分手了就叫前任了吗？那么分手和好又叫什么呢？ 哎， 怎么大半夜还有朗诵的？ 爱是我唯一的秘密，让人心碎。 谁是大夜不管电视啊？ 刚刚面的这个事情是不是挺夸张的？但是现实生活中真是有这样的事情啊！为了爱情，这个女子呢，在男友家门口打地铺求复合，可是应该说前男友并没有给他任何机会，最后呢在警方的协调下结束了这出闹剧。那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请这个快大街的街坊给介绍一下啊。哎，您是在他们家旁边住是吧？ 啊，对，我就在他们家旁边住。 嗯，据您观察这个事儿是？ 据我观察，半夜的这姑娘啊，就一个人在那叨叨，可能是这男的给她什么刺激了，她想跟那男的复合，男的也不同意。哎呦， 甭观察了，我呀、在这那个街道上我看了好长时间了。 哦，您看见什么了？ 一直啊在这躺着，我们那老头以为是狐仙呢，你知道吧？ 哦，那您回去劝他别碰见牟尼信啊。 哎，我跟您说，我是这样，我也没对象，他要愿意可以上我那屋去。 这样性格的您喜欢？ 这样性格嗨，是女的就得。 这是我们那李光棍。 哎，这小伙子听说是为你而来的。 啊，对，他是为我而来的。 您觉得需要我们怎么配合您一下吗？ 我觉得不要配合了，这已经给我够丢人的了。 对，我觉得是这样，年轻的人的事跟我没关系啊，他们怎么处理我管不了，光的。 现在民警已经将女孩带回了派出所进行进一步的心理疏导。 后海前门大石栏，搜狐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